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84面。384面。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倒数第二行，往生论名三种功德庄严，一者彼佛国土，二者阿弥陀佛，三者彼诸菩萨。念老在这里有个挂符注解，每一页借取无量功德庄严是据此三种功德庄严这个三种功德庄严，第一个是国土，就极乐世界，可以说国土佛与菩萨都是无量界积功累德所成就的，跟其他诸佛国度确实不一样。就好像在我们地球上，这个国家是新兴国家。没有历史累积的包袱。新兴成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都是从外面来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讲都是移民来的。移民他设立了很多的条件，不符合条件你就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方来居住所以说他那么样的美好，超越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这是这个国家的功德成就的。如果这个地方已经有很多居民，有原居民，新移民过来的，老的居民，那些老的习气、风俗、习惯，他不能改过来，这就很麻烦。西方极乐国界，过这个极乐世界是个新兴的世界。在华藏世界里面它是个特区。确实它也在华藏，它并没离开华藏。是华藏里面一个特区。这个特区阿弥陀佛建立。以他的大愿，以他五劫真实的修行所建立的，凡是到极乐世界， 都必须具足这三个条件。弥陀经上说的，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三个条件少一个你都不能去啊，必须具备。啊，修行人本身要具备的信念心，啊，对于极乐世界的条件，你得相信，啊，三福，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啊，这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通通要具备的。我们也看到好像有没有人，没有人没具备这个，他怎么能也往生啊？那这个事情是我们只看到这个人的一生，没看到人家过去。现在我们明了我们看到好像他没有具备这么多条件，实际上这个往生的人过去生中啊，久远劫来他都修这个法门，他的善根福德已经具足了啊，只是在这一生当中缘没有去做啊，善根福德因缘，因缘没去做，因缘到晚年的时候啊，临命终时候才发现啊，那也行啊，来得及啊。啊，早年我们在美国周广大居士的往生啊，在华府佛教会啊，这个人我们看到好像他什么都不去做啊，他在当地开了个面包店，人非常老实，非常忠厚，是善人，没有宗教信仰，啊，得了癌症，医院放弃治疗了，等于说宣布他死刑了。啊，这个时候他的家人才到处拜佛求神，希望有奇迹出现。找到我们佛教会。佛教会的同学很热心啊，到他们家里去一看，知道他确实是无法救了啊，就劝导他把净土简简单单地介绍给他啊，劝他不要留恋这个世界，念佛求生净土，没想到他一天他就接受啊，就劝他的家人不要给他治疗了，不要到处叫了，大家帮他念佛送他往生啊，家人也同意。三天呢啊，三天就往生了，往生的瑞相稀有啊，佛来接应他走了。真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啊，我们听得非常欢喜。过去生中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怎么可能听了你就相信，你就真干？ 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啊，我们通常讲的今夜三福啊，三学戒定慧三学啊，六度十愿，我相信他过去生中通通学过，而且学得很好。以这个基础，因缘一出现，缘分到了，他就其中就能往生。啊，其佛法常说啊，积功累德了，福不唐捐了。啊，这一生没受用到，来生后世遇到缘，他就用上。啊，周广大属于这一类型的。啊，这也是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你看多少人。走的时候缘很殊胜的，多少人给他阻念呢，还是不行。啊，还是搞六道轮回。那就是什么，他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啊，于是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极乐世界的成就无比殊胜。啊，阿弥陀佛带头啊。这在前面我们都读过的。四十八愿。无戒修行，修什么？就是把四十八愿落实。字字句句，自己都真的做到了。从意念到行为啊，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自己修行，要学圣贤，要学佛菩萨，自己真修得好，决定感动一家，决定感动邻里乡党。啊，感动这个地区，感动这个城市。做出真正好的典型榜样给大家看。啊，阿弥陀佛不就是这么造成的吗？啊，极乐世界到今天才只十劫，非常新的一个道场啊。啊，古老道场里面不好的习气它全没有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要求当然严格。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啊，接触了你能信。能够遇到这些经典，你能够听得懂。这就不是偶然的。啊，能信能解是善根。善根深厚。啊，听了之后肯干，这是福德。啊，真肯念呐。啊，懂得念的方法。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放下万缘，一向专念，那就是具足大菩提心啊！啊，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啊！ 啊，那我们要记住啊，阿弥陀佛的恩德。国土就是学校，阿弥陀佛就是老师，无数的菩萨就是同学。每一个人都是累劫积功累德啊，成就啊极乐世界无比的庄严啊，国土具足无量庄严，老师具足无量庄严，每一个同学都具足无量庄严啊，我们要不是具足无量庄严怎么能去？这一生没修过，造很多罪业，你过去生的啊，生生世世的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就细心观察你自己。我们遇到这个缘分，相不相信？我告诉诸位同学，我遇到这个缘分不相信。啊，我跟大乘缘很深。啊，方老师把佛教介绍给我，我就相信。我就在追求。啊，但是我的目标是在华严、法华、楞严啊这些大经大论啊，对净土没法子接受差不多15年之后，我学佛15年之后，啊，我学佛7年出家的，啊，大概又过了10年，我讲《华严经》，啊，讲《楞严经》，讲《法华》，讲《华严》。啊，实在是这三部经帮助我走进了净宗的大门。啊，没有这三部经，在这之前，李老师劝我，啊，劝我修净土，多次的劝告我。啊，甚至于说，这他老人家跟我讲的，这个法门自古以来，多少有德行的人、有学问的人，他们都修了。啊，那么多人的走路走错了，我们也错一次也无所谓嘛。啊，用这种话来劝我，我不反对了。我对这个法门也很尊敬，但是我不想学。啊，《华严经》讲到差不多一半了，讲了10年了，我总共讲了17年。啊，有一天也是偶然，叫心血来潮。忽然想起来，文殊普贤是修什么法门成就的？善财童子是文殊得意门生啊，他修什么法门？啊，这些经文都在《华严经》后面，没讲到啊。 我翻到后面仔细去查查，找到了。文殊普贤是修念佛法门，求生极乐世界。啊，再看看四十华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我也讲一半，粗心大意。啊，依照清凉大师的著述，啊，讲这部经，你看都讲过了，没发现？现在回头再仔细的看，看到了。啊，原来善财童子，彻实彻宗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啊，善财在文殊会上，啊，文殊是他的老师，证得根本智，啊，也就是我们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这是根本之啊！他的老师文殊菩萨叫他出去参学啊！参学什么意思呢？广学多闻，没有开悟之前，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跟一个老师。开悟之后，可以广学多闻。关系呢，成就你的厚德之无所不知啊。第一个老师是文殊菩萨介绍的啊，吉祥云比丘的出家人啊。吉祥云修波州三昧，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善财童子参访他，那么换一句话是先入为主啊，啊，肯定善财就修这法门了啊。吉祥云比丘给他讲，给他开示，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传法了，啊，给他讲。二十一种念佛法门，这二十一种是什么呢？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法门统统归纳在二十一个，全是念佛法门我第一次讲这一章经的时候，我没发现到这个事情。太精彩了。那么再看最后一个普贤菩萨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一头一尾，我们就晓得原来善财童子一生就是修念佛求生净土。我对于净宗就相信了啊，认真地学习了啊，这个法门真的是难行之法了。我要没有华严楞严华严这个法华的底子，你介绍给我，我不相信了。我自己学了十几年啊，看到这一段经文，这才死心塌地皈依净宗啊！我没有周广大那么大的善根呢，人家一接触马上就接受，马上就相信了啊！我修学大乘 搞了十几将近二十年才相信的。啊，李老师劝我，我都没有接受。你说这个事情多难。啊，可是我这一接受是真接受了，是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把其他的以前喜欢这些喜欢那些啊，华严天台法相啊，我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全放下了啊，甚至于连华严也放下了，不讲了，讲无量寿经啊，我接受了彭吉清居士的看法，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那我讲这两样不就够了吗？啊，我读华严经，我讲弥陀经，讲无量寿经，我就拿定了这个主意，真干了。啊，其他的放下了。啊，那么这一次第二次讲华严经，三个人找我。第一个是台湾台南开心法师。啊，年岁比我大。是个真修行人，每一次见我都请我讲华严经啊，他说这部经很重要，这个我知道啊，华严是佛学概论的，在佛法称为根本法论，一切经都是华严卷书啊，好像一棵大树一样，这个是树根，非常重要啊！这是净空法师，你要不讲，可能以后没有人再讲啊，是这么个理由劝导我，我很感激，我还没动心。第二位也黄念祖老居士啊，也是劝我讲华严经。第三次是韩馆长，往生前两天要求啊，希望把华严经好好讲一遍，把录像带留下来，供接后人做参考啊，我答应了他，我是希望你病能够赶快好，没想到两天之后他就走了啊。第二年我们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住在居士里，跟李牧原居士谈到这桩事情，他非常欢喜啊，代表这三位都是过去了，都过世了，代表这三位正式起行啊，在新加坡居士林开讲华严经。啊，这是讲华严经的因缘，讲了4000多个小时， 大概讲到五分之一，四分之一不到。所以我预计这部经讲下来要2万个小时。啊，这第二次讲的，讲的就很有味道了。啊，去年我们看到社会动乱，灾难这么多，他来不及了，所以把华严经停下来讲大境界。啊，我们把这个题目定为净土大境界演绎。啊，是为了帮助化解全世界的灾难。啊，灾难从哪里来的？李世民讲的，灾难是因为人们不信正法而来的。啊，拯救危机就是要弘扬正法。世尊当年在世49年，天天教学。我们今天看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僧天天教学。极乐世界是教育，好，其他的行业没有啊。啊，你看世尊多少介绍极乐世界的书，这些开示。没有说到极乐世界有过往。啊，有成名，没说过。没有说过极乐世界有四农工商，有各种行业，没有，没说过。啊，只讲到主办，主是老师，办是学生。啊，所以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啊，阿弥陀佛在华藏世界办了个学校，这学校就叫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学校地方这么好，比任何地方都好，就是他天天有人在教，佛在教。啊，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天天在学习，听阿弥陀佛说法，同时也亲近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啊，供养诸佛是修福，听教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极乐世界菩萨福慧天天增长啊，这还得了吗？这一帮是世出世间第一等有大福报的人啊，这富人居富地啊，极乐世界是富地啊。啊，那我们今天也想帮助这个社会，帮助这个地球，那这一部经是最适合的，没有比这部经更适合的。啊，所以我们拿出来，大家一起来学习。啊，希望在今年把这部经圆满。啊，圆满之后，我们接着讲华严。 啊，所以讲这部经的缘起如是。啊，我们有不少同学修净土修的都很不错，都很希望建一个弥陀村现。我们不是做不到啊，我们找个地方。澳洲啊，空地很多啊，大家真正发现，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就依照《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办法，我们建一个小村落啊，十几二十个人在一起共修。那我们修得很好，以后净宗同学的时候发现了，都想来，我们欢迎他。小镇扩大啊，小村扩大了就变成小镇，小镇扩大将来就变成一个城市啊，那就是极乐世界，地球上建立一个极乐世界啊，就像阿弥陀佛在华藏世界里建立一个极乐世界。我们可以如法炮制啊，啊！但是这个要知道，每一个人、每一桩事情，都具足无量功德庄严啊！这个功德庄严，我们跟阿弥陀佛发同样的心，心是什么呢？一切皆成佛，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啊！要发阿弥陀佛的愿。第六品四十八愿，然后呢，然后每一面我们都要把它真正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教学，跟极乐世界一样，工作教学啊，教学相长。啊，我们这个道场山皮草村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们一门就是净宗啊，净宗总共五经一论啊，我们五经一论可以同时宣讲，就是说有六个讲堂啊，大经讲堂无量寿啊，弥陀经讲堂、观经讲堂啊，普贤讲堂讲普贤行愿品啊，大势至讲堂、往生论讲堂啊，六个讲堂。你喜欢到哪个讲堂去听，就到哪个讲堂。啊，不能今天听这个名义讲堂不可以，报名参加。你这部学完了可以，再学第二个。没有学完不能学第二个。我们能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知此三种功德庄严，故云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啊。论有云：彼佛国度庄严功德者，成就不可思议列国，如彼摩尼如意宝心，相似相对法库。 这一句黄念老要注解，那是该为极乐世界夜夜借应过人积已而现。这句话就是世尊在楞严会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极乐世界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能随你的心应你的量，这个不可思议啊！啊，你比如说这里面讲的水啊，这后头还有啊，此地还没讲到啊，在这提一提啊，七宝莲池里面的水啊，大家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我希望这个池子温度高一点，哎，它就是如你的意。你隔壁那个人，我希望水凉一点，他就凉啊，都能随过人的意思，这我们世界做不到啊。啊，我希望水浅一点，它就很浅；我希望水深一点，它的水就很深。啊，这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水如是，一切事无不如意，无不自在。啊，在底下也举这个例子，如全池得水，夜夜随众生意。啊，这举这个比喻来说，又如摩尼宝，摩尼宝又名如意宝，能随人意而现种种。这个种种范围就太大了，我想吃的如意宝就现吃的，我想玩的如意宝就现玩的，啊，我想要穿的如意宝就现穿的，有了这一宝你样样都不缺了，你想什么它都会变现什么，叫如意宝啊。论中如彼摩尼如意宝现者啊，这一句论注上有借彼摩尼如意宝现，是暗落佛土，不可思议啊！用如意宝来做比喻，比喻你在极乐世界是事事如意，暗落过头就是极乐世界啊！你做戏，即你在极乐世界，没有一桩事情不是称心如意，你到哪里去找？十方世界找不到啊！古人常讲啊，我们这个世界呢，一个人一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啊，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事事如意啊，找不到一桩事情是不如意的，称之为极乐。名实不虚啊，真的是极乐，不可思议性也啊，这个性是性德了 啊，修德跟信德合而为一了。啊，全是自信，信德流露。诸佛入涅槃时，以方便力流翠身舍利，以服众生。啊，这是是祝福，在这个世间应化。他的化缘尽了，就离开这个世间。啊，诸佛菩萨住世，有住世时间长，有住世时间短，不是自己意思，他自己没有意思。住世长短呢，是与这个地区众生的缘分。啊，众生有缘，他就住世；众生没有缘，他就走了，啊，就不见了。那什么时候有缘，他什么时候再来？经论里面所讲的隐现，有缘他就现身，没有缘这身就隐掉了，就不见了。啊，不见并不是消失。什么时候你想他，他就现形，隐现自在啊！不是他的意思，众生呢？众生想他，他就来了；众生不想他，他就不见了。啊，这得大自在。啊，所以入涅槃的时候，以方便力的流舍利，啊，一个身体可以变出很多舍利。啊，我的老师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圆寂的时候，有10000多个舍利。啊，在生的时候，很多人批评他，说他是政治和尚。啊，所以亲近他的人不多。啊，这也是我们有缘，因为亲近他的人不多，我们就有时间就亲近他了。啊，所以每个星期能给我2个小时。啊，往生之后烧出这么多舍利，没有一个人讲话了，个个都赞叹呐。啊，谁往生能留10000多舍利？啊，大力的舍利，差不多像黄豆那么大的，2000多个。啊，小的舍利像六度啊，大米那么大的10000多个。啊，还有舍利花。啊，所以佛留舍利是给大家做纪念，增长大家对佛法的信心，它作用在此地。啊，见得舍利如同见佛一样啊！啊，众生对佛恭敬就有福了。啊，礼敬如来是修福， 众生福尽，众生福报尽，此舍利便为摩尼如意宝珠，此珠都在大海中，大龙王以为首饰。啊，这些舍利就变成摩尼珠了。啊，龙王把它顶戴在头上，啊，帽子上做装饰品，作为首饰。若短轮圣王出世，以慈悲方便能得此珠。与阎浮提做大饶益，啊，这是说转轮圣王福报了。这个大福报的人出现于世，这一些珍奇的之宝啊，哎，也出现供养他。他有福，他可以得到。啊，那么在阎浮提做大饶益，啊，大是广大，饶是丰饶，也是利益。啊，阎浮提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这个地球。啊，展现摩尼宝是过去诸佛如来留下舍利所变的。啊，有福的人能遇到，能得到，能见到，啊，这都是有福。下面说呢，若需衣服、饮食、灯明、乐具，随意所欲，种种物事，啊，这就是哪些大饶益？举了几个例子，啊，譬如衣服、饮食、啊，灯明、啊，乐具。可以说一切娱乐的啊，这些道具真正是随意所欲，种种物事啊，随意我想要种种物事，它通通都能现呐。啊，你看看怎么现法呢？王遍借债啊，转轮圣王啊，他斋戒沐浴，置珠于长杆头，啊，把这个摩尼宝珠放在一个长杆顶端，发愿言：若我实是转轮王者，这发愿，如果我真的是转轮王，愿宝珠玉如此之物。啊，他在那里发愿，我现在想要饮食，想要衣服，啊，这个玉他不念语，念玉做动词讲，从空中落下来啊，如此之物，我希望所得到的衣服，天空当中落下来了。我需要饮食，饮食就落下来了。我想要什么，什么东西都落下来。若变一理， 啊，落下了多少呢？是一里这么大的范围，或十里，或百里，随我心愿。二十，即便于虚空中遇种种物，皆称所需，满足天下一切人愿。真转轮圣王才做得到啊！这好像变魔术一样啊！啊，这个说法人能相信吗？这是不是神话呢？啊，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真的，古人讲的话没错，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转轮圣王的福报大。他所在的这个时间，他住持多少年，他所居住的这个地区一定是风调雨顺啊，五谷丰登 啊一切财宝自然出现，就我发现的矿，发现的金矿，发现的银矿啊，发现的稀有金属啊，这些矿产，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对经文不能把它看待了，啊，看待了你就错了。啊，你所需要的是稀奇珍宝，确实，这个地区啊。通通能够生产，啊，满足一切众生的需求，啊，这是一次宝性的故，啊，这个宝是诚心的。所以他有这个能量。让这些物质现象产生变化。变成珍宝。啊，众生没福的时候。这些矿藏。啊，矿产中矿藏都变成了沙粒，它变质了。没福报了。啊，福报从哪里修的？以清净心，修三种布施啊。财布施得财富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世间福报从这来的，诸佛如来像极乐世界这些人都明心见性，他们修福无不称心。那个果报我们无法思议了， 无法想象了，太殊胜了啊！真是无比的殊胜庄严。我们这个世界，人要都能修复，啊，这个大地下面无量的珍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为什么？这个宝是功德力结成的啊！我们今天讲啊，这化学成分的，人心地善，这些泥沙自然就变成黄金啊！什么力量呢？功德力，这个东西超过物理学。物理学家无法解释，科学没办法解释，啊，佛法能解释，一切法从心向生，啊，我们心想的是纯净纯善，啊，大地就出现这些东西，啊，可是我们心想呢？总是还有夹杂，所以他那个金不纯，有矿沙在里头，要提炼出真金。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纯净，不需要提炼啊，那看到的这就是黄金啊，用不着这个冶炼啊，用黄金去铺地也用不着。这个人工啊，它自然就铺成了比我们现在自动化还要自动化，我们这样自动化靠机械啊，西方极乐世界自动化是意念的啊，从我这里到我一个同参道友的家，我想到他家去看看的时候，哎，我想一条路，这条路就成了。一切法真的从心想生了，哎，在理上真是讲得通啊，就是能与直的转换。那我需要的时候。能量就变成物质，我不需要的时候，这个物质就变换成能量，它就没有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到这种境界了，这是我们科学家做梦所想象的，但是到现在都不能够兑现。啊，那什么原因呢？用我们念头里的夹杂。不纯啊！佛讲至心一处，无私不办。那个一处是纯净，它就有这么大的能量啊，就能叫我们在无论是物质上，无论是精神上，事事如意啊。啊，一丝毫不善的念头都不夹杂，是因为他天天听佛讲经说法啊，能将你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淘汰得干干净净，回归自信啊，淘汰干净了，真的没有了，恭喜你，你就证得 无上菩提了，啊，你就得到妙觉位了，啊，所以极乐世界十八庄严土哪些人住啊？初住菩萨到等觉菩萨，这四十一个位置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置的人住在这个地方，不是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你看不见，你没有份啊，你要是这个位置的话，一定你看到它就现前，这是极乐世界，这真乐不是假的啊！到那个地方你完全明白了佛所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至身一处无所不办，啊，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做得到，你真正能够做到至心一处啊，极乐世界能做得到的，这个世界也能做到所以极乐世界这一些化身菩萨应化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我们觉得他神通广大了啊，我们不能办的他全能办的啊，那他为什么不能帮助我们发神通呢？为什么不能帮助我们发大财呢？他是可以帮助，可惜你没有福报，你没有福报你承担不了啊，你命里没有财啊，财给你多的时候啊，你财得到了命没有了，你付出这个惨痛代价了啊，所以他不给你，不给你是他的慈悲啊，他叫你修行，叫你积功累德，叫你断恶修善啊，你修到像他那样程度，水到渠成，你的福报就现前了，智慧现前了啊，神通道理样样都现前了，这是真正的慈悲啊，所以你就知道这教学多重要光靠教学没有任何功德，那我们生活来源从哪里来，我们都着急，西方极乐世界不着急，因为他有如意珠，求什么他就现什么。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你真正啊，像有个弥陀村乃至弥陀城啊，大家这样天天讲经教学，我告诉你，有个大护法在护持供养你，你不用操一点心。这大护法是谁呢？阿弥陀佛，这大护法了。大护法底下有个总管，他专门管这事情。这总管是谁呢？韦陀菩萨。你得要相信啊！啊，真正在这个地方修行，啊，每一天在那上课的时候学佛，说这里人啊，饿死了，冻死了，韦陀菩萨要撤职查办的。 真的不是假的。韦陀菩萨非常尽职啊，你只要是真干，他就见乎你。你缺乏什么，他就会送来。一点都不像。啊，你要不相信，自己去找信徒，到处去化缘，那韦陀菩萨可轻松了。这人我可以不要管，他自理了。他就不管他了。啊，我这一生呢不自理，绝不化缘，绝不要钱，有什么事情韦陀菩萨就照顾了，我不要求他。啊，他自然就替我办好了。我们对佛菩萨要有信心，坚定的信心，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在这个世界啊，真正办佛事，佛事跟极乐世界一模一样。我们在这办佛事啊，我们同修住在一起，每一天上课啊，时时刻刻都在分享啊，早晚课念佛啊，早晨两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念佛，白天学习经教。生活多快乐啊，多自在啊。啊，如果真的没人照顾，那佛菩萨就不灵了，就没有感应了。他真有感应，他什么都不缺乏。这下面是彼安乐国土亦如是，以安乐信种种成就啊，是称信嘛。又相似相对者，论著言，彼宝但能于众生一时等愿，不能于众生无上道愿。所以无上道是阿弥陀佛来教啊，这个宝是宝是供养啊，你衣食住行物质上所需要的，这珍宝供养。这个功报是都是无量功德成就的，在极乐世界如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也如是啊。我们这个世界人可惜大家不知道修积功德迷失了自信，对圣贤教诲充满了疑惑，不确定的这因素，造成了真正的障碍。 啊，所以学佛的人首先得真相信佛，佛就会真照顾你啊，佛不直接照顾你，有菩萨差遣，真正想修福众福的人，他来照顾你啊。啊，你好好的一心办道。啊，所以是说佛家所讲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那你发愿到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主持正法啊，就有千佛啊化身做你的助手，做你的护法，做你的信徒啊。释迦牟尼佛常随众1255人给住持，这1255人里面许许多多都是古佛再来的，大菩萨再来的，不是普通人。啊，世尊当年在世，有许多大护法、在家弟子、过往大臣、大夫长者，也是诸佛菩萨化身来的。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明白了，我们了解了。佛有大福报啊，能感动诸佛如来护持你啊。我们是凡夫啊，我们哪有这么大的福报，怎么能感动佛来护法啊？你们能不能找出方法？现在我们居住这个地球，灾难频繁，众生迷失了方向，迷失了伦理道德，迷失了三宝，苦不堪言。你要真正发心见道场，我们念头才动，十方诸佛信息全收到了，自然感应吧。他们有起心动念的，自然感应。啊，那在我们感受的是，这就是佛力加持。啊，三宝威神不可思议。啊，我们能做到，但是不能鞠躬，不能够傲慢。为什么？这个躬归弥陀，功归菩萨了。没有佛菩萨加持，我们有什么能力？这一点要懂啊！啊，如果自以为有功德，那不是佛加持你，魔加持，魔也有这个力量。 来加持，但是魔加持你，后果一定不好。眼前可以辉煌一下，后果很凄惨。佛加持，越往后越殊胜。啊，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要与心得相应。啊，违背心得错了，完全错了啊！啊，心得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清净是一尘不染。做再多的好事，跟没做一样。我做了多少好事，完了，你全染污了。啊，也就是大乘教里面常讲三轮体空。啊，包括我们天天在学经教，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天天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菩萨们天天在学习，学而无学，无学而学。啊，清净心里头痕迹都不着。这叫善学。我们虽然学习不善，为什么？着相了。起了恶念了，恶念是自己有功德了，我很了不起了，这就在造孽了。啊，与《金刚经》上讲的完全相违背。啊，经上告诉我们：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功德。着了相呢？着了相是世间的福德，功德没有了。功德是清净心呢，福德是染污的心，是功德难修。啊，极乐世界。无量功德成就的，不是佛德。啊，诸位如果升天，你看到天堂，天堂是佛德的成就，这不是功德。人间过去，帝王人家，啊，宫殿楼台，美轮美奂，佛德，这不是功德。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功德，不是福德。功德称性，福德不离情执。啊，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离开。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纵然是牟尼宝。摩尼宝能教对我们物质生活不会缺乏，但是不能给我们佛法啊！极乐世界的殊胜是阿弥陀佛天天在讲经教学，诸菩萨天天在学习接受教诲，虽然接受佛菩萨教诲，他同时可以与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感应道交。 他有这个能力。众生无论在哪一道啊，他有痛苦，他有灾难，他起心动念，你知道了，你就能现身去帮助他，化身去了。你有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没离开，没离开讲道，分身去了。能分多少身？能分无量无边身。啊，所分的身，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现这样的身，变法界、虚空界没有距离，这个诸位要晓得，不但没有距离，也没有先后。涉世古今了不可得，这是明心见性的境界，这是佛与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听到非常羡慕，殊不知这种境界就在眼前，我们有障碍，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障碍，除掉你就看到了。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又彼宝，这就是摩尼宝，但能于众生一生灭，不能于众生无量生灭。这就讲这种宝只能帮助你现前，不能帮助你永久。像救急一样，救一时不能救你一辈子。啊，诸佛菩萨加持一切众生，他要随顺众生的业报。众生有善意，佛菩萨帮助他，修善。啊，众生在造恶业，佛菩萨也帮助他，希望他这个恶业能减少几分。你叫他不造，他转不过来，他受业力支配，只能以善巧方便的把他业力减轻一点。他业力很重的时候怎么办？有时候菩萨要帮自己再加重一点，那是帮助他加重一点，让他赶快堕地狱，堕地狱是消业障啊！那业障消除，他出来的时候再接引他。啊，叫他早一点到地狱受罪，早一点出来，还是大慈大悲呀、啊！ 啊，肯定帮助他圆成佛道。这菩萨心吧，这菩萨心肠如是啊。在底下解释相似的一句啊，有如是等无量差别，故言相似。盖为极乐国土，成就不思议力，超于一切无能比者。啊，都是为我们介绍说明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啊。那么今皆摩尼为喻，此宝事业源源不入，故云相似。且只是勉强以为对比，故云相对，对者就是对比。啊，怎么比都没有办法比到恰好。啊，找不到。只能用世间摩尼宝啊来做个对比，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呢，稍微体会到一些概念啊，真实的状况必须要到极乐世界，你才真正彻底了解，你见到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佛菩萨善巧方便说不出的，勉强跟我们说出来，就这个意思啊。极乐世界实在是太好，凡夫不认识，不知道啊，往往把这些缘分呢都错过了啊。我们有没有错过？过去错过太多了，多少次遇到啊，都把机会错过了啊。希望这一生当中不再错过啊，那我们这一生呢就成就了。我们看下面一段，又无量功德具足庄严者，这还是持这句。昙鸾大师论注《往生论注解》里头说，从菩萨智慧清净业起，庄严佛寺，以法性入清净相。是法不颠倒，不虚伪，名为真实功德。下面黄念老给我们解释啊，这一段贪乱大师何盘托出如来密藏，真难得了。盖为菩萨以法性之实际，若于清净智慧。啊，这是解释从菩萨智慧清净业起。这是这一句啊。我们要想建立一个如法正法道场啊，发起的这几个人要不是用智慧清净业 这个道场建好之后就有麻烦。为什么呢？尊名逐利啊，这就是古大德所说的建立道场的时候，人人都是菩萨了，出钱出力，欢欢喜喜啊！建成之后，人人都是罗刹。为什么呢？增值了。我见过，所以一生不敢见罗刹。啊，早年我还在李老师麾下出家了，接受外面邀请，我邀请都是老师同意的，向老师报告，在一个女众道场啊，给他们讲解。有一天去的时候，我是去讲完的时候回到台中休息啊，好像一个星期有两三次啊。有一次去了里面出家中吵架啊，我打听什么原因吵架呢？建庙的时候，这个老比丘尼这一批徒弟到处化缘啊，把这个道场建成了。那个化缘化得多的，他说他要做当家啊。次一个他说我要做这个寺院里的知客，都争这个地位，老和尚摆不平，闹得天翻地覆啊！真是在庙没建成的时候欢欢喜喜，大家合作，我画了多少你画了多少，是吧？欢喜啊！庙一建成之后争名夺利，我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老师说别去了。我说经没讲完没关系，那我就没去了。啊，老师年岁大，看得很多，他就告诉我，难啊，真不容易啊！啊，古时候那些道场都不是花园建立的，最早的道场国家建立的，那没有话说。你看到中国大陆的寺庙匾额上写个敕建，就是皇帝下命令国家建立的。那还有一些呢，真是大富长者，他们年老的时候把他们自己的住址别墅啊花园捐出来做道场啊，一个人供养啊。那么道场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呢？这些护法们买土地买山林赠送给道场，道场拿这些的租给农民去耕种收租，所以他的生活是稳定的啊，他不依靠别人供养啊，他给农夫耕种，跟农夫分啊，就是收租啊，所以他的经济很稳定啊。 啊，住在道场人心安心啊。心安则道隆啊。啊，他容易得清净心啊。他没有忧虑啊。啊，现在道场没有恒产啊，没有财产。经济生活不稳定。啊，所以他想方法到外面去找钱，去化缘，搞这些，他心就不清净。那道业怎么会成就呢？啊，当然有困难。啊，即经济环境重要。啊，所以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没有护法，学佛的人就不能成就。啊，可是学佛的人在物质是这个生活的需求，绝不能贪念。啊，学佛的人物质生活只需要简单的，我每天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地方可以遮蔽风雨，修了就满足了啊，知足则常乐啊！啊，不要去想明天，不要去想明年，那还没到啊！你打妄想错了，要活在当下啊，这个就对了。啊，随着论著上坛庄大师的话，我们要记住，要学从菩萨智慧清净业起，这叫庄严法师，一发心入清净相，这才不颠倒，这才不虚伪，这叫真实功德。法性清净不染，法性空寂啊！那我们具体来讲，就是要依清净心，要依平等心，要依觉性，觉而不迷。啊，这就是不颠倒不虚伪，这就是真实功德。啊，禅南法师的开示，啊，念老赞叹，佛盘托出如来密藏，这个地方如来是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样建立极乐世界？就是智慧清净业，这是我们要学的啊！啊，该为菩萨依于法性的实际，若于清净智慧，就是经里面讲的诸真实慧，故远离虚伪颠倒，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是为真实功德。真实功德是一念不生啊，真实功德呢，就是无量功德啊，一念不生，回归自性。自信本具无量无边功德啊，极乐世界乃如是真实功德之所庄严，故曰具足庄严 我们这个道场在此地建立十年了，我们没有做到啊菩萨这样的功德了。但是这个道场经济我们从来没有操过心，从来没有去想过。三宝加持，弥陀世尊护法，常住在这个地方，四众弟子，你们没有任何忧虑，不操心，果然能够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十年当中你们的成就不得了。不能到菩萨了，也能到罗汉了。可是你们没有掌握住这个机缘。佛菩萨对得起我们，我们对不起佛菩萨。所以我希望从今之后第二个十年你们会有成就。如果你们再没有成就了，那就是古人所讲的话了，今生不了道，皮毛待交换。设方供养的人，他的福德绝不唐捐。他们有福报啊，我们能有成就，他们的福报更大。我们没有成就，那我们来生要报偿。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在这个末法时期提到佛教，我们都会流眼泪。佛教已经到了存亡急绝的关头，我们不认真努力，佛法可能就灭了。我们的心行不符合佛菩萨的要求，佛菩萨还来护持，慈悲到极处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如果我们真正依教修行，佛菩萨这样护持，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我们没有依教奉行，戒定慧三学都欠缺。每一天在经教里的学一点皮毛啊，没用处啊，心没改啊。就是最简单这个方法， 我讲了很多次了，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都做不到。我没有看到一个人真的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心里面还是杂乱了，妄念纷飞呀，全是妄想，没有正念。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听心不够，没开悟。为什么不开悟？没有恭敬心。真诚恭敬心不够。啊，印祖常讲，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我们连一分诚敬都没有。啊，一分诚敬是真心，二分诚敬是正解，你真理解了，三分以上是真干了。决定往生了。啊，真正道场里面的诸众啊，四众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心地清净，没有妄念。啊，起心动念思道，想到学习经典里面讲些什么，没有妄想。不思道的时候就想佛，一佛念佛，现前到来必定解佛，不夹杂，不怀疑。啊，这种精神，这种心行，接受十方供养，你能消化得了啊？他们是真供养三宝啊，他得福啊。啊，我们的心行不相应，他没有修到功德，他修的是福德。啊，不修福的人不知道这些事情啊！我们对经教60年，其而不舍，这些事情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起心动念死道，开口闭口念佛，这是你行在菩萨道上，你行在正法上。啊，这个道场有一个人、两个人，如教修行，这就叫正法道场。那如果说没有，好在我们四众同修还没有造重大的恶业，啊，大概诸佛如来看到这已经很满意了，我们要体会到啊，诸佛菩萨的慈悲，诸佛菩萨的护念。 那我们对诸佛菩萨亏欠太多了。那对十方的护法亏欠就更多了。啊，希望大家努力。啊，从今天起回头是岸还来得及。啊，今天一定要明了，一定要清楚。啊，是我们修学忏悔之所依据。啊，什么叫邪，什么叫正，什么叫善，什么叫恶，要以经典做标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